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把这个张明老师请来啊，我们讲点不合时宜的话题。这不合时宜的话题啊，关乎这个遗忘，而且说起来呢不太让人高兴。比如说你知道最近是有一个新闻才让我一下子想起来，原来中国今年发生过地震，本来好像都被奥运呢什么的事都想别的去了，突然发生一个新闻，我觉得很凄厉的一个事情，就是北川县的农办主任，原来的农业局长叫董玉飞，这么一个干部自杀，而且这个自杀是很惨烈的，利刃割喉，这刀和绳索这个自杀。然后说他自杀到底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说在当时就512他是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救援者，就是当时地震把他砸得一身都是伤，他爬出来之后啊，因为他是农业局嘛，先得他是领导啊，先得管着这个局里救人，然后还领着解放军武警啊跑到那偏僻的地方去救人。到最后两天之后，他的12岁的独子啊，独子叫董壮，才上小学6年级，废墟里挖出尸体。就当时就感觉他就抱着他这孩子就说这个儿子我对不起你，儿子我对不起你。然后这一接下来呢，这几个月以来，就是大家就说没想到，就说北川的这个干部，你比如国庆节咱们放假呀，没这假期的，重建工作太繁重了，而且他是农业口的，这农办主任，你说我就突然间一下子想起来呢，他承受什么压力呢？9月24号，你说他这个北川这地方啊，先给地震，又给雷劈，24号就雷电这个暴雨，有的网友就拍下来，你看看这个照片，就他遭遇什么，就是我觉得真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就刚刚搭起的这个临建房板房里边又冲垮了，进水了，泥石流，这些问题，然后呢这直接就影响到这个农业什么春收啊春播呀、啊、这些，所以他就管农业口的人说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你看这都是这个北川，你看这是你说这灾民们刚刚住下这个临时简易的这个房，又没有家园，原来说北川县城要建什么地震博物馆嘛，建不成了，那整个泥石流把那个地震的遗址都给埋了，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他为什么自杀呢？ 就是说两个版本，一个说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再一个说就是说承受着亲人故去的这种悲伤，是不是？但是更有人说证明了一个铁律，就是当年心理学家就说，大地震灾害发生之后半年的时候是自杀季节高峰期， 没错， 那他差不多正好就是这个半年左右， 这个心理助员实际上没有跟上。当年就是说刚发地震的时候，我其实他们有人这个采访我，就说我说实际上这些丧子，就是丧子啊，就大龄丧子这些父母是最危险的 啊， 因为在中国你独子嘛，独子完了以后一旦上了以后他就没有再没有了，再没有了，他又不是小再生一个， 很多劫狱是结扎的， 对 啊， 就文化生活已经减掉 已经没有了嘛，你说你再怎么办，他又无法弥补， 所以现在这网上还有人发帖子，就说咱们的老师说让这个干部什么舍小家顾大家，他说这也不太人道，就是说他们自己就是心理打击的重要的这个受害对象， 老吾老及人之老嘛，幼吾幼及人之幼嘛，你不能说你把脚家舍了还能舍爱别人去，我一直不同意，就是幼吾幼及人之幼嘛，你要说就像那谁就管中讲的，你他连自己孩子都不爱，他能爱别人孩子吗？ 啊，你这正是网上有些的这个言论。 对呀、啊，就是道理嘛，实际道理是一样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就是说大公无私，就是反这个孟子的这个说法的，对不对？老吾老的这个说法。所以这次我看到宣传部门有总结，其实在表扬说今年呢打了几个宣传上的这个战役。就是大概是讲这个地震跟奥运，这个整体来说中国的这个传媒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两个是做得很好的，他们用战役来形容，这个是一贯的用法，宣传战役就是要总结表扬功，但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我有个同行的钱理群就写了个文章，就是说地震中间出现的这些优良的东西啊，咱们民族当中优良的东西，做法精神啊，要把它制度化下来，要把它变成一些，就是地震期间的很多很多，当时的很多很感人的很多事情，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应急的东西，要把它制度化下来。 我这次就包括奥运期间，我都在想，哦，大家这样欢呼，没人在追究这个。 啊、 学校宿舍这个学校房子的倒塌到底什么？当时不是大家都说等灾难后期来处理吗？等后期来调查吗？但是过了一些日子，这事儿几乎就没了。 这个我倒是 这咱民族是真的健忘。 这个就是说，最近这个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啊，说一件事儿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还有谁聊地震呢？说实在话啊，还有谁聊呢？而且就是说到你知道在北川那边还有什么百日祭？因为他羌族啊有这个传统，就死人一百天的时候又把那县城开放大家去祭。但是呢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好像其他的很多这个主流媒体啊也没见有多大动静。但是你知道吗，就大家觉得这个感叹的是，反倒是一个时尚先生这么一个杂志，这你看这封面都是中天英寿娱乐英雄的这么一个杂志，前段时间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一个这个四川大地震百日祭，就一张张的这个地震灾民的面孔，他们现在的这个生存状态，你可以看看他们发出来这个照片，你看这个长幅的照片，就说这些地震后的灾民，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问题，从脸上是不是能看得出他们的这个迷茫，是吧？就是说，在这里边他采访了一些这个地震当中的这些普通人。我就觉得大家就在说，反倒是这么一个时尚类娱乐类的杂志，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健忘，以前我在记得批判国民性的时候，就这么一个李根性来说的，就中国人特别好健忘， 嗯， 就历史上就说，我们就是很就是特别容易健忘。这个什么事儿呢？因为也就是说只要是热，你其实我网上热闹也是这样的，很多事儿都是过几天啊，各领风霜没几天，完了过去下一个，哎，大家扑新闻界更是这样了，扑一个热点再扑另一个热点，这个地震早过去了，谁还在扑这个热点？都早过忘了吗？ 我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把那个传火炬啊，在四川的这个时间延迟，延到就是在北京之前，你们记得吧？他本来应该是比较早的嘛，他把那我当时在想啊，我想这个可能是做一个高潮处理。就是等于这个火炬船呐、啊，到北京之前在四川传火炬，这个是一个很高潮的一个，没想到真的传到四川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想着奥运的事情了。所以我讲过好多次，内地是运动文化，香港是跑马文化，台湾是选举文化。内地这个运动文化是。 运动嘛， 一浪，对不对？ 一浪， 哎， 前浪死掉了， 哎，死在山了。这个一浪，但一浪，现在这个高科技以后，就传媒的作用非常之大。 嗯， 就这个一浪，其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传媒，包括这个地震，是真的也是因为传媒做了这么详细的全面的报道，我们把这个地震看得很大。接下来这个奥运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其实传媒真的是。 那我们 宣传战役， 那我们 宣传战役 是跟着谁的呢？ 为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他就觉得这个你这个地，他其实中间他也没有说我去探讨什么问题，我就把这个事儿给你列出来， 就 一个列出来，《 资治通鉴》嘛。 对，我就让你皇帝看。 嗯。 哎，但是你列出来也没用。 皇帝还是忘。 皇帝还是该忘还是忘。你比如说像那个太监问题，都知道，像那个东汉灵帝、恒帝都知道信用太监，爹亲娘亲。不是太监亲，亲好不好？没太监好。 嗯， 那刘备在西蜀建立政权的时候，他说：“我真痛恨我的祖先灵帝、恒帝，痛恨与灵恒，这个任用宦官， 嗯， 曹操都混了，弄坏了，到他儿子那儿，黄皓又出来了，还是太监好啊。” 还就是说容易忘，而且呢，有些呢，就似乎传媒也报道。但是你知道吗？它是一种被忽略啊，还是说有些事情，你比如说矿难啊，太多了，一天好几起儿的话，是不是你这个人的思维啊，也就跟不上，还是麻木？所以说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个短片，他们这个编导呢汇聚一下，你才发现啊，今年中国呀很多灾呀，很多灾，而且你像最近这个西南地区，在嘁咔嚓就老地震、泥石流这些东西。你注意吗？你关注吗？ 他没有这个宣传战役啊，没有要打这个宣传战役啊。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所以不能遗忘。 那片子上讲什么多难兴邦，我想有人给我发那个手机短信息瞎说的啊，说2008年晚会节目单一大型舞蹈多难兴邦，表演者南方冰雪汶川地震灾民代表，然后二河北梆子有奶不一定是娘，表演者三鹿集团等，三豫剧我比窦娥还冤，表演者重奶农，四晋剧谁不说俺风光好，表演煤窑及香焚部分受难者家属，小品华南虎来了，表演者周正龙和陕西林业厅等等等，列了很多。我就发现呢，他这个还帮助人们不遗忘，帮助人们还记得发生过这些事情。 最善良的解释呢是官方重视民意，而传媒呢如果在商业的驱动下，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多报道什么， 嗯，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最良性的一个互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关心的事情大家啊，那么官方又注重民意，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中间有很多因素插进去。比方说我最近在香港看到那个消息，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他说河北河南的司法部门啊，就给下面的律师下通知，明文的通知，不接收奶农的法律官司，不要帮他们辩护。 有这事吗？ 对啊，在香港的这个传媒这样报道。如果我希望他这个是假消息， 嗯， 好，我也希望他假消息跟周正龙的老虎一样。但如果是真的话，如果司法部门也这么来插一手的话，那这个有时候你知道，我另外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文革， 嗯， 这个就是有选择的遗忘，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是摆明了这个有选择的遗忘。香港报纸登找出了一些情书。这个有、 啊，咱们可以看看这照片，这香港报纸这登的情书，哎，这也还挺漂亮啊。 哎，这个女孩子叫周德祥，她在反右的时候，58年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57年了， 嗯， 给一个男的叫罗丽萍的男的写了很多情书。所谓情书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前面红太阳万寿的这个讲很多这种政治的话，后面有一点点叫哥哥，后面妹妹，这样有一点点。但这些信呢就被当时的保卫科的人呢，啊，扣下了，扣下后面还有那扣下来还批字， 嗯， 就是写的什么肉麻啦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事情其实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呢，啊，根本谈不上遗忘不遗忘，这是家常便饭， 嗯， 对不对？但是现在的网民啊，年轻一代他们看的反应，这个反而是我关注的。很多网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上去就说这个保卫科这个人要把他找出来，要把他查出来。他说这个坏了人家的几十年的这个婚姻啊， 哦， 说这两个老头老太现在应该70岁了，他们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姻就被他卡断了，而他这个侵犯人家的私隐啊，还有说讲了一大堆。我心想啊，他真这些现在的网民真是不知道 他 当时的环境， 他根本不知道，啊， 当时这个保卫科的人也许有点偷窥私隐的快乐，但是更多的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对呀，啊，对呀，啊，哥，这算什么事啊？ 你说 他是正当的，他是正当的， 对不对？ 他是正当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就像你说的是，他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好奇？ 嗯， 他这么义愤， 嗯， 他根本不知道的历史，就是我们已经被就是说，这个历史已经被有意识的被忘。给搁置了，你搁置了以后，你就想啊，你搁置了，你不许民间讨论也可以，你不许我们老百姓、我们教授讲也可以，但是你自己要总结啊。 现在不是有经常有人说嘛，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啊，怎么就表现出啊，包括这个文革的历史不知道，再往前民国的历史也不知道，什么这个甚至其实说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现在回顾？很多人说这30年的事儿，你知道吗？好多年轻人他也不知道，甚至现在有人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我现在活得挺好的。 他这个就是这样，就是等于民族得遗忘得健忘症了，就是你这个问题是这样说，就是你真的要真要是得健忘症了就麻烦了，你早上一觉醒来，你不知道你谁的儿子了。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不知道你在哪个单位工作，那你怎么活啊？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他们总说中国人这个爱忘啊，但是这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一个人性当中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当然地震来了的时候，我们看着电视，我们哭啊，流眼泪啊，那是大家捐钱呐，啊，志愿者呀，但是是不是时间就会让你遗忘？ 他人性是有问题的，就第一个，比如说我刚刚说太监的问题。他其实皇帝就清楚，他知道，都知道说要近君子远小人，但是操练起来，这个就小人好玩，就小人好，小人马屁拍得舒服， 君子他就跟老批评你，你谁领导干部谁愿意跟你接近呢、啊？ 虽然你说的话对， 对， 看到你还是 还是难受， 还是不喜欢， 还是不喜欢 啊、嗯！就谁也不喜欢听逆耳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说，灾难不好不好不好的事儿，要选择性遗忘。就是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人，他说我要总结一个什么中国灾难史，我说你这书出来不会至少不会畅销， 嗯， 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不愿意看。 但是我最近有通过这个奥运啊，我最近有个感受，其实我也碰到一个级别蛮高的一个官员，他说其实可能会不会我们有点低估老百姓的水平，就是因为有时候哈，他们把某些新闻控制或者把某些事情不讲，因为他们是怕这个东西会有些副作用。 嗯， 比方说我讲了这个人的一个手指有问题，也许那个人就不爱他了。 嗯， 其实那个人不是因为你的手指就会不爱你的。 嗯， 就是负面新闻控制。我为什么感触就是说，你看每次的春晚呢、啊， 嗯， 有很多东西啊要反复的审，审的时候这个标准就是我们要几亿农民要能够喜闻乐见。 对。 可是你看这次的奥运开幕式。打正宗旨是给外国人给全世界看的， 对， 有农民抱怨吗？上下都叫好， 也高兴啊， 对不对？整个这个里边很多先锋的艺术，包括很多先锋的手段，这次应该给很多反复审的这些官有一个提示，这次东西没有那么多的人审他，而且不是给农民看，讲明了是给全世界看、嗯、可是中国的农民都喜欢看了，说明有点低估中国老百姓的， 没错、哎、他们有一个成见，就是中国农民怎么怎么样， 对，他不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 对对对对， 其实呢、嗯、我跟你说现在 你说对不对，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没有什么事儿是你查不到的， 是 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吧，就说老百姓啊，我觉得中国人有句话叫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一种情况啊我们是遗忘，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不想提， 对 对， 不是不知道，哎、知道，但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事儿啊不大安全，不大稳便，是吧？就那么一种感觉， 而且层层加码，比如说顶上觉得啊，这个分寸上一是不稳当的， 嗯， 到底下再下一级就是二也不稳当了， 嗯， 到最后是十都不稳当了， 哎， 就什么都不能说了，你相声就搞死了嘛。你开始是不能批判，不能批评这个啊，不能讽刺官员。 嗯， 官员不能讽刺。后来就那你说咱讽刺那个卖菜的吧，卖菜的也不能。那底层那 劳动人民 也不能讽刺。那最后那之后他们是干什么？这都讽刺自己爹妈，拿自己爹妈开心，这个没事了。 对， 你说这个架上不就完了吗？搞死了吗？就是。 对，为什么低俗是给逼成低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有类似于说是民族心理这种东西，我就看你看这个咱们一般人聊天啊，就是我觉得是不是看戏，你看中国的人民几千年来都看戏，对吗？从农村到城都看戏，这个戏啊包括这个说书啊，包括这个传奇啊，对我们这个是 DNA 啊，我觉得影响非常深。你外面聊天是什么呢？说好像我说的是地震，其实很多人的心里讲的是传奇，你明白吗？包括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反日啊或者什么，老实讲我在中国长大的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言论呢，我心里第一个问题不是说他对不对，而是说您是真的吗？你知道吗？我常常就会，因为我很熟悉这样的一些人，他呀，你像王蒙老师说过，说中国人爱看热闹， 对 对吧，怎么着天塌下来都要看热闹，这种热闹心理就是他是一种，哎呀，他因为这个事儿很奇，有时候让你哭，就跟你看电影一样感动的你流泪，其实也是一种传奇，你知道吗？它不像是比如说像西方那种很逻辑很科学的这个思维啊，说这儿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问题怎么办，一二三，三个月之后要见到结果，它不是这么一个科学的问题。即便说有些时候说灾难来了我们感人，但那个感性的东西啊，它总是有起有伏的，对吗？ 这个人性是真的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人性还是我们的民族性。我一直觉得这个传递圣火到后面，尤其到四川啊，我以为在开幕式上会引起大家的眼泪啊，或者是激动。可是我注意看了一下，那个时候的画面放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前面那个李宁在跑，画面跟在后面没什么人看，那么激动人心的所有这些地方跑的这个东西，这个人真是这么容易被新的东西所吸引到。 嗯嗯嗯。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共性，这个我 是共性， 这是共性， 这个不应该是共国民性。中国民性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蹲那儿，你什么事儿没有，你往这个马路边上 马路牙子上一蹲，你就往下看，一会儿就围一群人都围你看，别人都不知道你看啥，所以你自己 然后最后你得花很大的力气挤出去，因为人家不断的涌进来。 是啊， 这是我们 就问题在于，就是说你要是为了娱乐，这个热闹一番之后，那可不当然，热闹过了就没人提了。 对， 他就是有这么一，你说媒体也是媒体，不就是聊天吗？你现在像我们做节目，整天得想着有什么热门话题啊。最近哦，金融风暴了，美国那边了，就得谈经济啊。对，你这么，你这是跟着这个最新鲜的、吸引眼球的、最刺激的事情走的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是帮凶就是帮闲， 帮闲。你这对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人家说四川大地震，这不能忘了，那儿的灾民生活问题还没解决呢。 是， 但是好像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转移了。 这个肯定转移了，你不可能的保持着注意，不可能把它盯那个地方。这做不到，这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中国革命性的问题 啊，这个 但是为什么要反复重复呢？其实也是为了当下的。